美国和西方势力一手策划制造，完全非法无效，毫无公信力。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英国政府宣布全国进入哀悼期，将会持续至国葬日结束。期间，皇室住宅、政府大楼和军事机构下半旗。白金汉宫亦都发表声明话，皇室成员、工作人员等将会进行皇室哀悼，时间持续至到国葬之后第七日。国葬的具体日期将会适时公布。大批民众继续在白金汉宫外面悼念，亦都有民众到温莎堡献花。当地时间星期五中午，西敏寺教堂同埋温莎堡等敲响钟声，海德公园等嘅地方亦都鸣放96响礼炮。新任国王查理斯三世发表电视讲话，指母亲是他同家人嘅榜样，感谢英女王多年对皇室同国家嘅付出。他亦都承诺以母亲为榜样，在有生之年为民众服务。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强烈热带风暴梅花已经增强为台风。在中午12点，梅花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天晴酷热同干燥。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虹港铁站对开啦，慢线有意外噶，影响嗰一带车多，而家龙尾啦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就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虹港铁站对开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铁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亦都是畅顺。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蓝田入口车龙排到观塘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优才学校对开一段是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跟住提翻你一啲中秋节嘅封路安排，为咗配合维园嘅中秋节庆活动，直到下星期二嘅上昼10点，部分位于高士威道维多利亚公园对开嘅巴士站咧会有调动或者系暂停使用嘅，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喺屯门区，由今日下昼5点开始，黄金泳滩径部分嘅清恩街咧亦都会间歇性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感受路路平安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秋佳 迎最爱，子豪阿摄，知唔知中秋节屋企人最想你加咩呢？ 加人工继而加家用啊， 或者加餸咯，天儿。 加呢啲固然好啦， 但其实最想都系你加啲肉紧，关心佢哋多啲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 中秋节快乐。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嚟到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月饼会啊！ 今日又中秋节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逢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同仁阿一 波成，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即刻变开心，亦得咗，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好啦，有咩同中秋节有关嘅题目想讲呢？ 因为今日中秋节，咁但系咧， 我哋好似神光咁样，每年中秋节都讲下究竟饮啲咩茶可以消滞啦，因为食月饼食多咗啦。 一开始节目前要报农历八月十五号今日嘅日子，你哋过得好吗？一定要讲下嗰啲农历啊嗰啲咁啦。因为本身咪后讲起咧，就系话即系过往中秋系点样过啊过程，我就突然之间谂翻咧，其实呢几年 其实中秋节咧，我觉得啊。即比起其他日子咧，系再多一份嘅表现出一样字啊！ 嗯， 即系有一个字喺中秋节用得非常之好，比其他日子更加好啊！即系农历年都会有啲叫拜年啊、喜庆嘅字眼喺度咧。 系啊， 中秋节系有一只字系形容得非常之好嘅， 一只字嘅啫， 一只字嘅啫。 中秋节完， 我唔知佢系中文定英文。 嗯， 三个字母， 三个字母， 吃我。你问我过去嗰廿几卅年中秋节做咗啲咩呢？我真系答你唔到做咗啲咩，即系除咗细个嘅时候真系好细个，咁我即系喺我仲系喺呢个鞋泡年代啊，我真系唔记得自己做咩啦，可能仲喺即系饮紧奶嘅年代，我唔知啦。 小学、中学嗰啲咧？ 小学、中学即系我谂二三年班都仲系有啲，可能即系细个嘅时候要睇阿爸阿妈几时带我落公园玩嘅年纪咁样啦。咁啊除此之外就系会同细佬匿入房入边玩灯笼咯。因为你当七点零，我屋企系好早食饭，七点零八点就食完饭嗰啲嚟噶，即系好早六点零七点其实就开始食，七点半咩都食完噶啦。咁你阿爸阿妈又要洗碗，又要食个饭后果，又要休息一下，可能仲有啲咩中秋联欢晚会啊，尤其是可能我屋企系会睇。中央电视台咁样，咁 佢系 啦，佢会喺啲联欢晚会咁样先，起码九点几先带我哋落去。咁但系我哋僆仔系唔会同你食饭后果啊、洗碗同埋睇央视噶嘛。咁啊，同细佬匿入房入边熄晒灯喺度玩电筒咯。因为下昼如果嗰日阿爸系放假，即系咁啱放中秋节正日嘅话咧，通常学校放假啦，咁由三四点或者两三点嘅时候，阿爸就会带我哋落去买灯笼嘅。我仲记得，咁、有好多地方会买嘅，例如去翻楼下嘅超级百货公司，唔系超级市场，百货公司就最基本啦。有一年啊，我话我想买啲特别啲嘅灯笼啊，我阿爸带咗我去纸扎铺，唔系又唔可以叫纸扎铺嘅，其实嗰啲叫 都系纸扎噶，都唔系 唔系元宝蜡烛香嗰啲铺，唔 exactly 系纸扎铺嘅，有少少出入嘅，即系佢卖元宝蜡烛，有啲神台灯啊，即系旧底，你谂下廿年前嘅香港，有啲铺头系专门卖嗰啲元宝蜡烛香啊，未到纸扎嗰个地步嘅，即系元宝蜡烛香，可能会有尊神像俾你买，可能有个神台俾你买，或者有啲嗰啲神台嗰啲灯会卖， 即系未去到系过身嗰啲， 未到殡仪嘅纸扎铺咁样嘅。 Okay. 但系佢顶嗰度都真系会挂啲纸扎灯笼啦，我形容 为系个白灯笼，翻去几好热闹。 白灯笼即系有啲羊肚啊， 即系旧式嗰啲啦， 有嘅。咁然后通常就咁样，今日买完之后，我记得有一年咧系买咩嘅？即系灯笼呢样嘢，其实每个年代都好唔同啦。咁即最早咪佢哋咩奶粉罐又有，即系听阿队长同阿勤会有啲奶粉罐，佢搵啲罐或者炼奶罐去整灯笼又有，唔系奶粉罐炼奶罐。咁然后有时羊肚已经都好后期噶啦，即系用玻璃纸。咁去到我哋嘅时候咪吹气嘅，跟住仲有啲。好假嘅音乐，哒滴哒滴哒， 佢劲快冇电咯，唔知点解通常都 你啲音乐系咁样噶嘛，同埋佢哋 midi 比 midi 再 midi 啲啊嘛，系咪先？即系你起码听到 midi， 你都听到佢系咩音乐，但系你听嗰啲啊，例如 Happy Birthday 咁样嘅啲音乐，喺中间个蜂鸣器咁样播出嚟噶嘛。咁啊，仲有一个，我记得有一年系电筒嚟嘅。即係電筒嘅燈籠嚟嘅，喺嗰啲咩玩具部買嘅。咁佢個特別之處係在於佢可以前面喺個電筒前面咧攝一啲 投影片啊。 哦， 即系我记得我买嗰个即系哆啦 A 梦，即系叮当啦，细个叫做，咁原来就可以摄咧，就可以有胖虎个样，摄有大雄个样，摄有静香个样，或者你扭嘅时候，佢就有唔同嘅公仔投射喺张床，喺个墙上面。咁我细个嘅时候就我记得七点零八点食完饭就同细佬匿入房入边，熄晒灯，然后就喺房入边开住个电筒照向天花板，或者攞个灯笼出嚟照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咪落去街道同阿爸阿妈兜个圈，可能落去揾下，可能有啲亲戚喺附近，即系可能舅公以前住附近嘅，咁啊會一家人坐喺嗰、那個，仲係攞啲膠袋剪開，即大嘅垃圾膠袋剪開， 鋪地下 坐，食下月餅，然後十點零十一點就翻屋企。咁去到中咁就 hea 啦，去到中學就更 hea 啦。 我以為中學好啲添，會同啲 friend 七點零八點食完飯，咁啊喂八點鐘喺我哋住東區嗰邊，喂咁啊八點鐘喺鰂魚涌公園等咯。哦好啊好啊，出到嚟去邊啊？唔知道我行下咯， 都系同屋企嘅，定系你讲，定系啲同学啦。 同学，我嘅 form two 已经开始同啲同学出去噶啦，咁然后就喺出边行咯，由筲箕湾行到去北角，行翻去筲箕湾， 几精彩， 再行翻去北角。所以我话中秋节啊，喺咁多个传统节日入边啊，我唯一一个可以用 hea 嚟形容，即系新年我会用喜庆呢只字， 系 端午节。我会用个热字， 热闹咯， 或者龙舟啊，你起码都叫有字啊。遇难节有个恐怖或者惊两只字，或者有个鬼啊。中秋节 hea， 中秋节真系 hea 咗咁多年。我唯一有一年觉得系有做过啲嘢，就系坐电车河咯。 咁都几好啊，但系咪 只不过嗰件事系，只不过系由。我由行由筲箕湾行去北角，变成我由筲箕湾坐电车去到上环，就上环坐翻电车翻筲箕湾，其实都喺车上面 hea 咯。 其实你咁样讲完之后咧，我本身谂住话，我精彩好多啦。跟住我谂翻我中学就系中秋节咧，夜晚就系同啲 friend 去水库球场呢啲最兴噶啦，夜晚啲熄晒灯。 去彩度啦。 其实我谂我嗰时做过啲咩咧，佢好似真系冇做啲乜嘢。 系啦， 因为想要呢两个字咧。你昂高头望， 系啦， 上完噶啦， 系啦， 睇完噶啦， 真系睇完。 个月亮，哇，好圆啊，好圆啊！ 喂，去边玩啊？ 系啦，跟住又好似真系冇。 唔系，但系你又唔系嗰啲去劈酒去蒲嘅 feel 嚟噶嘛？ 嗰时未系噶嘛？ 唔系啊，系你觉得中秋节如果个天气好，你系不应入翻室内啊？ 系， 你系喺室外，你可以喺室外买翻，可能即系都系嗰句，即系可能即系过十八岁嘅时候，可能大学嘅时候你出翻嚟约翻啲同学出嚟。你係會喺翻呢個嘅便利店嗰度買嗰啲 嗰啲咩租年啦，或者 嗰啲啦，跟住就飲一杯嘢， 跟住之後就完成咗動作啦。跟住諗 我去邊我哋 係啦，做咩？ 去邊？今晚做咩好啊？唔知喎，行下先咯，好冇？我行下先咯。 又好似係啊，你咁講。 跟住之後，喂，不如試下行去銅鑼灣咯。OK 喎，喂，維園啊！哦，冇人踢波喎、啊，原来喂，差唔多啦，我要翻屋企啦。做咗啲咩？中秋节 好似真系冇喎。嗰时喺球场吃，你都仲好啊，你喐啊嘛。我 set 个球场嗰度噶咋，跟住好似啊，我记得唯一会玩嘅，攞嗰时荧光棒砌个波玩数字球咯。 哦，都有， 就系呢啲咯，去到咁咯。但系唔知点解可以玩晚噶咯，嗰时系。系，即系成晚 都有嘅，呢啲都唔系，咁你都叫有活动或者有班 friend 出嚟聚一聚都有嘅。 就真系好似你咁讲，实质系做咗啲咩？真系 实质做啲咩？我真系答你唔到。即系遇难节，我起码话我间唔中有烧下街衣，我都好似有啲实际活动。但系赏月 睇完啦， 哦，yeah. 哦，几完啦，依家 that's good。 哦，今晚真系几好天喎、 啊，好快完咗啊！跟住我嗰时同你差唔多嘅，都系如果去到小学啊或者初中阶段咧，未可以出去同啲同学嘅时候，都系嗰啲 schedule 啦，夜晚咁啊。但系因为好多亲戚住喺丽港城，我嗰时去丽港公园添咋，冇啲再大啲嘅公园。咁啊，又系啲大人就好中意又搬晒啲嘢食啊，啲生果唔喺屋企切噶， 提子啊、车厘子啊， 佢唔喺屋企切噶，佢攞晒落楼下先切噶，唔知点解咁啊。跟住嗰时我因为我有个同学哥同我同年纪嘅，咁如果你话我最印象深刻，你头先可能电车深刻啲啦。我嗰个深刻就系嗰阵时落到去，因为我同我同学哥咧系有啲兴趣好近，譬如一齐玩卡 game， 一齐玩 online game 咁样。咁嗰一年咧，我最记得系嗰时有只新嘅 online game 已经接咗，叫彩虹冒险，我唔知道有冇听， 哦、 有冇印象啊？系嗰只系几好玩嘅，我同我同学哥玩得好迷啦。咁但系我嗰段时间咧， 玩到沉迷。唔系玩到好迷，玩到好迷系另外一个状态嚟嘅。 我系想好迷啊，玩系啊系啊， 迷 上咗玩，好迷呢只游戏。 玩到好迷，因为我嗰段时间咧，我打机嘅话咧系有时间限制嘅，屋企咧系唔知两个钟左右咧，你就要熄机噶啦。同埋佢係 set 咗密碼嘅。 我想知個電腦係擺喺 客廳嘅、 哦。 然後有密碼嘅。咁所以呢平時要佢哋翻咗嚟，好啦，做曬功課啦，咁可以入個密碼，你可以打機。 但你冇裝過密碼。 梗有啦，即係乖乖地咩 official 就兩個鐘啦，唔 official 我知道咗個密碼，一早放學翻屋企就打啦，打到咁上下。 咁但係你如何得知個密碼嘅？我想知。 裝咯、 啊，真係裝到嘅。 真係裝㗎，或者有時叫阿妹咯，話唔知。叫佢八個密碼翻嚟，因為打機都係我嘅、 哦， 所以阿妹去問嗰件事係冇咁明顯嘅、哦。 狼狽為奸，兩兄妹 嗰時仲要偷打機咧，晏晝玩你知佢阿爸阿媽放工咪七點零八點翻嚟嘅，你要計埋散熱時間幾多 少？哦， 咁佢翻到嚟部機咧就唔會熱噶啦，咁樣，因為之前試過俾佢發現我偷打機咧，就係佢摸部機一熱就知道你打完啦嘛， 跟住就變咗打你啦， 跟住就俾人打啦。咁中秋節嗰時咧，係處於呢個咁嘅階段，我知道密碼嘅，同埋有呢個限制時間。咁啊，嗰一次夜晚就臨離開公園就各自翻屋企啦。好啦，大家早唞，中秋節快樂啦！咁就同我堂哥講：喂，不如今晚咧，我哋約個時間，半夜起身咧就玩嗰只 online game， 因為嗰時啱啱新玩冇耐啊。今日中秋節，因為你放假 mood， 你第二日又唔使翻學，你已經有嗰個心情喺度啦。而第二，我話夜晚玩唔緊要。因为呢有藉口啊，如果半夜阿爸呢出嚟个厅见到我坐喺个厅度，虽然个电脑你可以拍总制熄咗啊，但你都要解释点解你个人坐喺个厅度㗎嘛，係咪先。咁我就话我可以同我阿爸讲我中秋节上月啦。所以觉得嗰件事好合理㗎。 我未听过，你点解会觉得合理呢？我想问。 唔知啊，我总之觉得有个动机囉。如果中秋以外你农历新年坐喺嗰度好似都冇关系。 唔系嘅，阿爸问。农历大年初一做咩坐喺度？我冇，我等迎财神哦。今年接财神吉时啊！我听啊，有台李先生讲嘅。阿明话我知噶，阿明 话呢、這个吉时差唔多到啦，我要等下。 罗盘在心间， 今日都冇啊。咁你其他节日全部都冇，唯独是得中秋节咧，嗰个庆祝系喺夜晚啦。我应该咁样讲啦，即系唯独是即系休圣嗰样嘢，佢系夜间嘅嘢。佢日头你不能够存在，即夜晚有月亮。于是乎，嗰一次我就真系待定咗一个藉口，咁待住啫，唔一定要用啊。咁有时啲嘢好得意， 你咪觉得好天衣无缝， 少少啦。然之后 嗰时系几多岁啊？ 中一嘅咋？ 哦， 跟住嗰日啊，我题外话，仲有咧，因为我屋企嗰个主人房，我爸阿妈间房嗰度门咧，其实佢有条罅嘅。 系 你喺出边，如果你开唔好话开灯啊，你开电脑个 mon 咧。你知道我家隔局隔住条走廊噶嘛？电脑 mon 嘅光就算揿到好低咧，其实都会 咁劲噶。 系啊，咁当然你都要睇得到打到机啦，因为我实验过，因为我要知道佢瞓醒觉嘅时候去屙夜尿唔会见到出面有光啊嘛。 哦， 咁于是乎我咧就打嘅时候半夜起身就揾啲嘢咧，类似毛巾定咩咧，摄住嗰条罅。等 Mission Impossible， 等佢唔好见到啲光漏咗入去。佢话哇天衣无缝啊！咁跟住之后就出去半夜真系打机啦。嗰时就好佩服自己冇电话，即系半夜校闹钟就醒到啦。你知道我而家几难起身噶啦，系咪先？跟住嗰晚我爸真系出咗嚟，佢真系行出嚟问我，咁我真系劣啦 ，plan 咗都会劣啦。跟住嗱嗱声就拍个总掣，跟住咧就熄嗰啲灯，然后就摆好个姿势。我真系好记得。摆好个姿势坐喺个窗台嗰度，蹦住喺个窗边。 我想知道由电脑台，即系由电脑位置去到窗边， 好近喺隔篱嘅啫。因为我个电脑直情喺窗台隔篱嘅。 系系系， 喺张凳度，你即系爬起身，十秒内就去到啦。跟住之后， 即系你听到声开门就熄总掣， 跟住就 两秒就跳上去成龙大哥咁样， 系啊， 或者林家栋跨栏咁样， 好劲啊！动作特技咁样就拉上去，跟住之后就蹦喺个窗边，跟住爸爸行出嚟咧，仲要好冇嗰种叫做亏心事嘅状态，主动嗌佢。咦，爸爸醒咗啊！嗱，你个人你个细，你要觉得系咁啊？如果你做亏心事，人哋发现你，咁啊觉得你有啲嘢啦。我主动讲， 唔系噶，两样嘢嚟噶嘛。你试下，你试下，嗱，主动啊。 哦。 咦，阿爸咁夜嘅，即系呢款系你觉得你想呈现出嚟啦，系咪？ 系系系。 但如果你唔主动都可以，你试下嗌我啊。 阿一， 阿爸咁夜嘅。都 OK 嘅，其实 都 OK 嘅， 系个演技嘅问题。 系啊，有少少嘅。 我相信系一个中一学生， 冇演技， 系冇演技可言嘅。 唔知系个演技， 所以你会又变咗。咦，阿爸咁夜嘅，变成爸爸，爸爸咩事啊？爸爸 就多咗啦，加數你就多咗啦咁。所以我係真係用咗嗰個好直接嘅理直氣壯。哦，阿爸做乜咁樣瞓？我冇話睇月亮啫嘛，瞓唔著覺咁。 呢度个位睇得光啲啊，咁所以我走咗出嚟睇喎， 极度此地无银， 我未听过，我未听过一个咁废嘅、咁废嘅唔瞓觉借口， 系啊，瞓唔着觉睇月光啦咁样。哦，呢个系我最难忘嘅中秋节，咁多年嚟，好鬼开心。而家谂翻转头，即系嗰种唔知系嗰种僆仔啦，即系为咗打机，为咗打 online game 咧，即系你而家好少会为咗一件事，因为而家冇咁矜贵，你打机随时可以打咧，你反而冇咗呢啲咁样嘅古仔喺度。以前因为有时间限制咧，可以好多啲打机嘅 online， 特别 online game 咯，因为 online game 你系即系你经常都要玩噶，我又有呢。 但我细个好似系冇试过偷偷地夜瞓或者剩噶。即係喺我有記憶以嚟，因為首先第一樣嘢，我記得我中一、中二啊，中一啦應該話，中一咧我仲係同我阿爸瞓同一張牀嘅， 係 咁就所以係冇嗰啲夜晚要起身玩電腦嘅情況，因為冇可能做到，因為間房電腦就喺阿爸間房入邊，咁我同阿爸瞓埋同一張牀嘅，即係雙人床，我阿媽唔喺香港做嘢啦，咁所以就我同我阿爸瞓咁樣啦。咁所以你冇可能系夜晚可以起身偷打机嘅，咁你唯有可能出去偷睇电视都唔会，因为你冇夜晚冇咩电视，你要又会特别吸引到你要睇咁样啦。咁去到中二嘅时候就已经系，去到中二我就变咗瞓我阿嫲嘅，即系上下碌架床咁样，即系同佢同房咁样啦。咁就有夜晚偷偷地倾电话啦，因为开始有手机同埋拍拖，咁就系要冚埋啲被。 隔音， 同埋嗰阵时咧系冇静音噶嘛， 冇静音嘅意思， 即系电话冇、哦、未必有静音或者冇，即系你系有冇震机？其实唔系，应该有震机嘅， 应该就有 震机，但我唔知点解我成日都冇搞震机，咁我就你当点零两点，当时嘅女朋友打电话嚟嘅时候咧，就会响起张伟健嘅歌咁样。 哦， 咁然后就嘈醒全屋企人嘅，所以有几下咧，我系明知佢十一点零或者一点零会打电话嚟咧，我就抱住个电话啦，跟住系咯，跟住即刻揿掣咁样。 有啊，有试过， 即系嗰啲铃声一系咁就即刻要揿掣咁样，好快抢。如果咪又俾人闹，咁就偷偷地咧去厕所倾电话。 哦， 系啦，就唔喺厅嗰度倾电话。因为去听咧实在太，因为我唔知啦，我屋企可能同你格局差唔多，但系因为听咧你个通即大啲啊，啲音淡啲啊，同埋你冇位避啊。 哦，系， 你入厕所咧，即系你我唔系用电脑，我要倾电话，我呢入厕所倾电话咧，咁我有啲咩事，我老豆咪敲门，喂，张俊豪你咁夜嘅？哦，冇啊，肚痛咁样咯。就变咗肚痛喺一边倾电话，咁然后就咋咋地上翻床。但我反而记得我要瞒天过海，就系、是、夜晚。同當時嘅女朋友傾電話就反而係比較多，反而打機我真係冇咩，因為 你本身都好似唔係特別好天啦。 係啊，同埋咁部機喺我老豆間房噶嘛，即係除非我真係諗唔到方法可以瞞住去打機，但係我真係主要都係聽電話咯。 每個僆仔都要做呢啲咁樣，當自己 Mission Impossible 咁樣。 一位走入场地，待首先好好地庆祝，活着似一生像条草。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摇摆间探险中，我想要逃离。跟你的撒娇 ，I'll have some sake。No no whiskey， if you're not drinking with me， 可快喝吧，我怕再没。Won't you drink with me? Won't you dance with me? 怎冷静？有片海就浮游，畅泳自由，无需要确认。好好抱拥可以的，就这么发生，你所爱的 Don't let g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汪本良报道新闻。儿童事务委员会有特别需要儿童事务工作小组副召集人叶柏强话，疫情下不少儿童受影响，第五波疫情至今十几万小童染疫，但更加令人担心的可能是未受感染但同样受疫情影响的儿童，特别是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小童，政府应该多加关注。本身是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的叶柏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疫情下家庭经济压力增加，子女往往成为发泄对象，怀疑虐儿个案增加，相信不少仍然未被发现，有特殊学习需要或者自闭症儿童受虐风险更高。出席同一节目的立法会社福界议员狄志远说，强制举报怀疑虐儿个案一定会令个案数字增加，建议政府增加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的人手，并增加儿童暂住服务名额。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新冠疫情正在升温，接种疫苗有迫切性，每个人都可以是说客，劝导亲友相信科学实证，如果有需要可以陪同他们去打针。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和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在中秋假期间照常开放，名额充足，长者可以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领取即日筹接种疫苗。杨学培恩在社交网页说，留意到至今仍然有人说不接种疫苗是担心副作用，有人误以为长者有慢性病例如高血压就不能够打疫苗，也都有人以为不常外出就不用打针。他重申，第五波疫情数据清楚显示接种任何三剂疫苗死亡风险大减，特别是较年长的年龄组别。他又说，幼儿感染后可以有严重后果，甚至患上坏死性脑炎致死。本港两款疫苗都安全有效，能够减低重症和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北韩通过法律宣布成为核国家，并授权军队可以作出核打击深表关注。发言人说，古特雷斯认为以安全为借口加强核武，和国际社会几十年来为减少和消除核风险所做的努力背道而驰。平壤推行核武计划，包括开发使用弹道技术的导弹，无视安理会相关决议。古特雷斯再次呼吁北韩恢复与各方对话，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北韩领袖金正恩日前表示，北韩是核武国家的地位不可逆转，并表明不会进行无核化谈判。南韩新增42,7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累计超过23,970,000宗确诊。新增个案低过50,000宗，主要同周末检测量减少有关。当地多48宗死亡个案，累计27,000多宗死亡病例。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天晴酷热同埋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转翻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虹港铁站慢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咧一大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彩云村。咁就系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虹港铁站对开慢线嘅意外清理好，一大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彩云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蓝田入口嘅车龙排到去观塘泳池。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跟住咧，提翻你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咁就系今日中秋节，港铁咧会按正常服务时间提供列车服务。港岛线、荃湾线同埋观塘线会由今晚8点开始加密班次。不过咧，今晚系唔会提供通宵列车服务，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港铁今晚咧会按正常服务时间提供列车服务。港岛线、荃湾线同埋观塘线啦，会由今晚嘅8点开始加密班次，不过唔会提供通宵列车服务。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之下》。 雍王原本以为风兰织已经遇难，后来得知佢经已回府，安顿之后就下旨加封风兰织为永平君。不过究竟是咩人要加害风兰织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跑马地的月光是不是特别浪漫？三对都市男女沿住电车路发展出三条港式爱情线。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中秋上映都市爱情小品《跑马地的月光》，张智霖、佘诗曼、蔡一智、江希文、苏永康、姚乐儿领衔主演。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我是你的奋斗者，新时代后援会，星期六隆重献影。 嚟到今个星期六，我哋后援会又嚟呢一个我是你的奋斗者啊，新时代后援会啊，总之就沟埋一齐啦。 呢个名真系好长啊， 几有诚意啊！你谂下，我哋将两样嘢加埋一齐。咁啊，上个星期就已经揾咗两位嘅奋斗者上嚟啦。咁今个星期咧，我哋同样继续揾两位，同样都系揾女仔嘅。咁啊，两位就可以逐个介绍下自己先啦。 Hello， 我系 Jenny 林静丽，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范莎莎，莎莎 可以讲下即系。 之前自己可能是有没有即做开些什么东西，等我们听众了解你多一点。 我相信大家都对我的声线有点熟悉啦。 我的同事。 是啦，我们的同事。我就是一台那边港台体坛一二三。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莎莎莎莎。 听说他现在要讲波添。 是 啊。今年英超你怎么看法？ 对曼联的战绩。 你曼联的。 哎，等先，我是讲紧港超联的。还未去到英超主。是啦。 是。 在香港区先的 ,OK。 本身有没有看波啊你是。 都有看，但我比较喜欢看世界杯多一点。我是喜歡即係撐國家咧，即係比較點樣講咧？因為如果 即係國家隊， 國家隊會好似開心啲，因為你成班人一起去發癲咧，嗰種係比起即係你分邊隊邊隊，我覺得反而比較點講興奮啲、 今年卡塔爾點睇啊？ 话喺我唔出声住先，诶，费事费事俾人 知。我今日喺连登 post 先，又喺度估紧今年边个赢啦。 系年尾呢个卡塔尔世界杯嘛，可能有机会要讲啊。做定功课，你知嗰度嗰啲人嗰啲名都译咗之后咧， 好激啊，一定好激。咁 Jenny 咧？ 我咧就对你头先讲嘅嘢系完全唔知道你 啱 乜嘢，我完全唔关波事嘅我，唔系咁就我咧都系主持嚟嘅，咁我就喺开电视嗰边啦，咁就有主持呢个小朋友节目， 系啦 ，Jenny 姐姐， 冇错啦，同埋咧呢、這个一个资讯性节目啦，见优线搜查咁样，咁所以咧我就系主要系涉猎一啲新闻多过 时事嘢嘅， 系啦，时事嘢多嘅我系啦，同埋因为我本身其实我系科技嘅 online media。記者出身啦，咁樣咁、所以咧，我都有即係可能會拍下啲網片啊，咁就會可能介紹下一啲 gadget 嘢啊，咁樣 好專業嘅。係 咪你中意靚仔多啲，定中意啲 keyboard 多啲啊？ 係啦，gadget 嘢多啲。即係你知 gadget 嘢，大家 生物定死物？ 宅男，宅男，宅男定係靚仔？ 宅靚仔。 原因係。 唔係，咁你啲小朋友，因為小朋友而家係好醒嘅真係，咁你同佢一齊玩咧，就真係好開心咯。咁你知有時啲 gadget 嘢咧，即係老實講，其實有時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嘢嘅啫。 講到唔知點有咩新意講係咪？ 兩個鏡頭變三個鏡頭，跟住又變多加多個鏡頭咁樣咧。 但你本身係中意嘅，因為。 定係揾份工 係啊！嗱，細細聲講，一開始一啲都唔 中意你。 不過咧，做耐咗之後咧，就真係越嚟越中意。因為我唔知點解，我成日覺得咧，我以前係嗰啲 gadget 殺手嚟嘅，即係我用乜就壞乜咁樣啦。 gadget 殺手， 即係我好驚，我一入去做咧，要攞公司嗰啲 gadget 嘢咧，我好驚會整壞曬啲嘢。係啦，咁但係咧，用多咗之後，發覺其實都真係幾好玩。我以前又唔打機咧，咁但係咧，咁我做咗份工之後就一定要成日玩，發覺都真係幾好玩喎咁咯。 係有冇覺得自己讀咗啊？個人 都真係有喎，唔係嗰時我以前唔睇連登，我而家都會睇連登。 咁啊，莎莎就即係運動嗰樣係咪即係有喺個節目嗰度做？就本身就都係玩開啲咩？ 本身都有嘅。本身其實我係由細個由小學到而家都係一直係好中意做運動嘅，即係小學就玩咩乒乓波啊。英國我哋玩叫 netball 啊、cricket 啊、rounders 啊，跟住中學係玩咗五年嘅籃球啊，即係唔好睇我咁細粒啦，其實我真係有玩嘅 ，OK。咁但係其他嘅，譬如 free diving 啊，即係基本上有球類或者唔係球類嘅嘢，我而家翻嚟香港都有即係一族喺度一直繼續有喺度玩嘅，即係高爾夫啊、近排 wake surf 啊。哇，都好太多，都已經想不到了，係啦。 你平時有咩運動啊？ 我平時 都係踢下波同埋行下山，香港嘅阿叔咁樣。 你好過我啦，喺廣播度口閒就係講台最大嘅運動 啦，高爾夫 free diving。 所以今日我哋有兩位，即係莎莎就係運動界代表啦，跟住阿 Jenny 咧就係呢個 gadget 界加呢個小朋友界嘅代表啦。咁我哋今日會有三個環節都一樣，咁我哋先嚟第一個啦， 愛情。奋斗史， 今日呢个爱情奋斗史咧，亦都预先咧讲咗个题目俾两位啊，逐位分享。我哋今日呢一个题目咧，就系你遇过最浪漫嘅表白。 先报下两位嘅status 啦，即系拍过几多次拖，同埋而家有冇拍拖咧？但你啱啱咪后你话你好难数嘅原因系， 好難受嘅原因，咁你知細個好多 puppy love 噶嘛？哦、即係有啲係咪覺得冇咁正式係咪啊？ 係 即 感覺上， 即有啲人拖咗手，但佢有冇同我表白？我嗰啲我就唔計噶啦。 係啦係啦係啦，明嘅。Bye 係啦。 如果計埋嗰啲，你有幾多個 啊？咁就真係計唔完啦。 唔好計啦，大家唔好計啦。 後宮三千係你好似可以有。 唔好計啦。 咁阿莎莎咧？ 我其實同 Jenny 我都有少少 buy 佢嗰種，因為我覺得有啲男士就去到某啲位，你先會承認佢係男朋友嘅。咁所以我就分開咗兩類嘅，一類就即係公開嘅，即係 official 嘅；另一類就 unofficial 嘅，就係嗰種點解叫 unofficial 就係、是、即係有即係親密啊，即係好似真係拍拖，但係只不過係。佢仲未係令你可以帶到去俾你見 friend 睇啊，即係同大家講啊，佢我男朋友嘅，咁所以呢一類咧就 unofficial 啦， 即係未帶得出街。 我係先 係啦 ，official 幾多個 ？official 兩個嘅， 係 unofficial 嗰邊咧 三個。 我即加埋五個， 哦、 我想知爭嗰下係爭喺係個時間啦、啊，定係佢你係覺得佢係硬係有啲缺點你擺唔到出嚟咧？ 其實好多，其實如果聽 Jenny 咁樣講咧，我。第一個 puppy love 是屬於 unofficial 的、 嗯、 因為時間很短、啊、我的朋友又未認識過，所以整件事情好像很可不可以說 很夢幻呢，即好像、啊、一剎那沒有了，所以就又不覺得稱得上是男朋友咯、 嗯、 啦，所以就是 unofficial。 那個最後散的原因是有什麼不對呢、 哦puppy love 是因為、大家都是回去英國讀書的，但他跟我是不同城市，跟住其實我們拍拖那陣時不是說很點講，唔係話好少啲少，其實當然啦，一開始拍拖啊 ，puppy love 應該哇勁少啲少，但其實我哋唔係嘅，因為咁啱嗰陣時佢有一個 best friend 就過咗身， 嗯， 咁所以其實佢係屬於比較 down 嘅期間嘅，咁但係佢就嗰陣時佢其實佢係我中意嗰類嘅男仔。即係冇乜出聲啊，好靜啊，我知好有神秘感啊，但係正正就係因為佢乜都唔同我講，我唔知道其實佢唔開心嘅，咁、哦、所以其實好多嘢佢都隱藏咗咯，係啦，咁跟住又我又唔識去理解佢，又第一次即係嚇同異性一齊出街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喺咗之後就時間慢慢就疏離咗啦，咁、樣。 咁呢一刻個狀態係。 有中意嘅人嘅， 咁含蓄嘅， 有中意嘅，咁即系未 official 啦。 唔话你知。 咁啊，呢一个最浪漫嘅表白，即系两位都有，无论 official 定 unofficial 咧，都有咁上下数字啦。你遇过你印象中你自己觉得真系浪漫嘅系点样样咧？好啦，真系咁推， 系 朱怡先咯。 我最浪漫的表白那個我們是沒有一起到的，其實但是我自己覺得很浪漫的。 什麼來的 等等我要先說回，其實都幾耐年前的事，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異性緣呢其實最旺盛的時候其實是小學的時候，那時候很厲害。 我也是跟你一樣， 我那時候真的差不多三分之一至半班的男仔都喜歡我。 哇 真的、 啊、 真 是我明白，自 從去到中學之後急直線下降， 用完了運了，在那裡用完了 太早， 小事了了，但未必佳，呢個就係典型例子啊！ 真係陰公，跟住咧，所以你同我講啊，最浪漫表白，我都真係諗咗好耐下。咁 要諗到佢嗰陣時係咪？ 唔係嗰個都唔係小學嘅事，都大個㗎啦。咁嗰陣時咧就係有個男仔啦，咁佢本身咧佢就好中意玩音樂嘅，咁咧就有作咗首歌俾我，咁係佢自己編曲填詞啦咁樣，跟住佢仲要自己咧喺個 studio 錄音啦。跟住佢燒咗喺個碟嗰度，然後咧再喺個碟咧又整咗個 cover 俾我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好感動。咁嗰陣時我又聽嗰首歌啦，咁本身我全名係叫林靜麗咁樣，咁咧佢副歌咁就有六句啦，咁佢順住落去每句嘅第一個字咁樣順落咧就係、是、林靜麗我愛你咁樣。咁、 哦、 第首歌重點係好聽嘅、哦，即係唔係求其咁樣。 我正想問， 係啦， 即係首歌唔好聽就冇用啊。 冇錯啊，首歌係好好聽嘅。 咁、但係最後點解你聽你講冇應承？ 係咯，因為我是很看 feel 的人，真的對他沒什麼 feel， 那都真的沒辦法了，是不是？那無謂欺騙他， 我知道他寫多幾首歌啊。 但他怎麼 present 那一下，他突然之間 我送俾你，跟住你自己攞翻屋企聽我。 送只碟俾你，即係屋企冇 CD 機喎， 咩年代啊大佬？你 send 翻 MP3 俾我。 佢好 sweet 嘅，佢最後尾咧，因為佢有即係燒咗落去，就佢又擺咗落個 YouTube 嗰度，佢又話如果你播唔到，跟住就 send 咗條 link 俾我。 send 條 link 俾你，唔係前面都好 sweet 嘅，但係佢話我 send 條，我今日送你咩禮物俾你？我送條 link 俾你。 哇！呢條 link 好似有啲好似有啲古怪 啊。唔係啊，咁可能費事成日會咁樣播噶嘛，咁有陣時就。一 click 入去就聽到啊嘛，唔係嗰只佢都係，佢好似係情人節嗰日佢就攞俾我咁樣咯，即係特登 即 係 真 係有 CD 咁樣，係啊，真係有個 CD， 即係如果你就咁罩眼睇，你會以為真係出邊賣緊嗰啲 CD 咯，即係佢連嗰個 cover 都整得好靚，跟住咧以前嗰啲 CD 咪會。夾埋個歌詞簿咁樣嘅， 有寫真 寫字底， 寫真。 如果係簽埋，應該會扣翻五分啦。 呢段片而家咪都仲睇到㗎？你自己 我睇到啊 ，YouTube 嗰條 link 都仲喺度嘅， 都睇到嘅。 唔係因為佢私人嘅。 哎呀， 諗住問有咩 view 數添？ 唔係個個都睇到嘅，係啦。 有十萬 view 啊！咁而家 諗住上去揾啊。 好啦，咁啊呢一個就係你遇過啦，咁啊到莎莎啦。 哇，其实我都要，我同 Jenny 一样都系要谂咗好耐嘅。我对表白呢样嘢咧，就有少少抗拒嘅，即系麻麻地中意嘅。我一开始其实想讲咧，我中意行动多过讲嘢嘅啫，系啦。咁但系而家我就谂翻起有一次表白系几得意嘅。咁就點講呢，但係最尾冇應承到嘅。 又係呢兩個女人， 又係 呢兩個女人成日都唔應承 我哋， 係 reject。 啲人話女人難追係真嘅。 我記得嗰次係乜嘢呢，嗰次係個男仔約我食飯啦，咁跟住食完飯就佢就車翻我翻屋企嘅方向，咁途中咧我屋企附近其實都唔附近，有少少距離嘅。咁嗰個地方咧就比較偏僻啲啦，咁同埋係有係近岸邊嘅，即係有啲屋仔啊，但係啲好似村屋仔咁樣，咁有啲石級嘅。跟住我一開始哇，喺咁暗嘅，你咪想拐我嘅，真係好驚噶嘛！嗰陣時我又唔係同你特別熟，咁跟住就跟住開住個手機嘅燈啦，咁一步一步行咗落去個石級樓梯，跟住再行出少少咧就係、是。有啲石灘仔咁樣嘅，咁就去到一個點講咧，行到好出，好似一個小上船嘅小碼頭仔咁樣，去到最尾啦。咁跟住佢同我玩啲好得意嘅嘢嘅，玩咩咧？寫紙仔寫個願望，咩寫十年後想同自己講啲乜嘢啦。跟住我就戇居居，我好啦，你講咩我咪寫咩咯。跟住就塞咗個玻璃樽度啦，塞咗個玻璃樽度啊，跟住就即係。飛走咗，即係 有放落去個海度啦， 係啦，放喺個海度即係放生佢啦。跟住之後我就啊 ，OK 幾得意啊，因為佢係幫我補足生日咁樣嘅。跟住之後佢唔知講乜鬼咧，開始攞隻手喺度嚟玩啦，即 係抽水。 頭先我想講係打開咗個手心，跟住佢唔知擺隻手仔中間。跟住唔知咩圍住你嚟轉，我唔記得咗佢啲對白啦，已經唔記得咗啦。咁跟住佢就嘗試想錫落嚟嘅，係啦。咁但就秒速彈開咗啦，因為大佬對你冇 feel 啊，冇咁玩啦。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嘅氣氛好尷尬啦。 你仲要跟佢車走啊？因為 係啦，個重點就係咁樣啦， 好尷尬。浪漫 係咯係咯， 浪漫嘅成分喺邊？ 浪漫位喺邊咧？請問 變態佬， 我覺得有個浪喺度咯，你喺海邊 有浪。都好慢 ，OK， 就而家度分析翻佢而家做紧啲乜嘢嘅？ 要分析嘅，我未听过一次，啲人话好浪漫，我要分析佢嘅浪漫。啊，食烛光晚餐，我分析下你嘅烛光晚餐，我先知道你浪漫。咁你呢个浪漫真系好唔浪漫喎、 啊？你要谂翻出嚟喎。 我要谂翻出嚟嘅，系跟住之后就 no 咗佢啦。 合理啊 ，no 得好合理啊， 都 系 正常嘅。 唯一系攞呢个做例子唔系好合理啊，你 no 佢系好合理。 唔系睇嚟你被表白嘅经验真系唔系好多， 系因为我真系可能我比男仔食柠檬多啲，所以就。佢哋未去到表白嗰个地步， 就已即其实冇机会，冇机会表白咯。 奋斗娇 skill， 好啦，呢一个奋斗娇 skill 啊，好巧口啊！呢、這个谂真系搵自己嚟搞，這個、是什麼呢个系咩咧？就系、是、想你哋两位即系会。 即係預先錄咗段聲，但係即係推介究竟拍拖啊，即係情侶之間有啲咩可以做啊，諸如此類咁咧。咁兩位都有一個聲帶喺度嘅，咁我哋就今次聽咗阿莎莎個先咯。 好啊，好啊， 幾開心啊！ 尷尬， 聽下莎莎推介啲咩啦。 如果想約我去拍拖嘅話，我會比較中意去做一啲可以互相交流嘅活動，帶少少動態都幾好噶。例如可以一起去一間 cafe 食個 lunch， 喺靜少少嘅環境，但又唔係完全寧靜嘅底下，咁就可以花少少時間認識下佢。之後再可以去一啲話題性啊，或者係動態啲嘅地方。嗱，我自己就中意做運動，咁所以希望對方都可以同我一起做比較動態少少嘅活動，例如溜冰啊、室內賽車啊等等。咁如果嗰日咧，我哋雙方都冇咁動態嘅話咧，就可以去行下公園啊，或者去下啲景點，都係可以增加同對方嘅交流。對我嚟講，拍拖最緊要係雙方嘅溝通，咁所以咧，活動只係幫助大家增加嘅話題，大家有冇心去了解對方先係最重要。 睇下我住声，但我听到最多两个字，动态 系啊， 动态 dating。 如果你同佢一齐去做训练啊，动态 training 啊， 不断去重训啊嗰啲咯， 系动态，我哋一齐动态 training 系啦。 唔系你呢个系比较适合着阿爸阿妈老人家嘅活动嚟嘅喎，你而家喺度拍拖。 family day， 你係揾教練定係揾男朋友咧？啊，如果個教練可以同我一齊去蛙艇啊，咁就好興又好啦。即係你一定要揾一啲好運動型嘅男仔 嘅。其實唔係嘅，即係我想帶出係佢未必需要識做運動，嗯、但係佢肯同我一齊做啲動態嘅，即係我唔可以坐喺圖書館嗰只咯。 我都唔使坐喺图书馆， 唔使压唔使 做运动嘅，我都未试过拍拖去图书馆，即系行下街都好好啊，睇下展览我都叫行啦、 啊。系，即系咯，我所以咪我咪话，即系如果我哋即系冇咁，即系譬如衣着冇咁方便啊，或者状态唔系咁好，未可以去公园，即系可以做啲。冇咁即系我话溜冰啊，可能赛车就比较激烈少少，系咪 喺公园跑个十 K， 跑石春路啊， 跑十 K 先好嘛？男朋友嚟啊，好嘛？ 做 HIIT 翻嚟，跟住之后再跑。 其实嗰个活动只不过帮助大家有啲话题性嘅嘢，系啦。即系如果系即系第一次 dating 嘅话，咁好尴尬噶嘛，又唔知点样开始讲。可能行公园，见到小狗狗咁咧，可话啊有冇养宠物啊？即系嗰啲系 仲尴尬，我一睇都觉得尴尬， 唔系咩？ 唔係即係，唔係都要睇個運動揀得啱唔啱嘅。 你覺得咩運動係 appropriate 咧？即係如果約你啦，喺你身上個男仔想約你第一次。 其實咧，我可唔可以分享下近排做過嘅？真係、 啊 如果我係即係因為嗰次係我可以約一個男仔同我一齊去 dating 嘅，嗰次咧我就係揀咗室內嘅roller 啊。 系啦，滚咗溜冰场。 因为我识溜冰嘅，咁但系 roller 我系真系第一次玩，完全一啲都唔叻，但系碌到啦， 系 碌到下，咁但系佢系完全系唔识碌嘅，因为玩 roller 系关个平衡力事噶嘛， 同埋要扶住啊嘛， 系啦就可以扶住佢，嗱就系咁样啦。 咁啊，咁有冇扶到先嗰时？ 有啊有啊有啊， 系佢唔识玩，你识玩，所以最后系要你扶翻佢去玩噶啦。 系啊系啊系，咁我可以乘机。 总之都系要扶住啫，你得你得。 咁个男仔唔觉得好尴尬咩？即系佢要拍拖，但佢又好惊自己会跌喎。咁佢做点？ 咁所以佢咪捉住 你调情啊？ 冇调情啊！嗰 part 系嗰 part 系佢挨住我。 佢拍紧拖嘛，咁就系咁，佢又好惊，咁又好惊，咁点再同你？ 我想知最尾个男仔系享受定系 最尾系攰咗嘅？ 咪系咯， 纯粹佢享受啫嘛， 了解男人啊。純粹是他自己開心啫嘛， 咁我哋就聽咗即係莎莎嘅推介啦，黑 core 嘅運動員啦，一間下一 part 翻嚟我哋就聽下 Jenny 究竟佢又會推介啲咩啦。 落寂，来错心里边。Oh yeah, yeah, yeah, 与情人从来无幸见面，还能有平衡为到位浮现，奇异地陷入狂想的缺口中偷牵。跟我潜入梦幻高地。Come to me, baby。 国葬的具体日期将会适时公布。大批民众继续在白金汉宫外悼念，亦都有民众到温莎堡献花。新任国王查理斯三世发表电视讲话，话母亲是他和家人的榜样，感谢女王多年对皇室和国家的付出。他承诺以母亲做榜样，在有生之年为民众服务。美国马里兰州一家两层高的住宅发生枪击案，两个成人和三个小童死亡。警方当地星期五上午接到一个男子报案，说一个女子和三个小童被枪杀。警方到场之后也都发现一个男子死亡，并在他附近检获一支手枪。五个死者遗体分布在屋内不同地方，警方未有透露犯案动机，也都未公布死者身份和互相之间的关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强烈热带风暴梅花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正午12点，梅花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也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天晴酷热和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意外啦，咁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对开有意外，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三圣，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对开有意外，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三圣，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淡田入口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清水湾道落平石是车多，龙尾排到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跟住提返呢一个爆水管封路安排，喺荃湾西流角路呢，因为较早前嘅爆水管，西流角路以及城门道近豪辉花园对开呢仍然需要全线封闭。咁另外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近豪辉花园嘅慢线亦都系暂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呢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秋家仍最爱， 每逢佳节倍思亲，总系喺月下，你会想起嗰个喺远方嘅人。在中秋节月光飘艳的夜晚，让音符代替想念，听着歌赏着月，让你同佢之间有了超越距离的连结。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音乐情人郑志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我是你的奋斗者，新时代后援会，星期六隆重电影。 翻到嚟我哋呢个期间限定《我是你的奋斗者》嘅第二部分啦。今日继续有范莎莎啦，同埋林静莉 Jenny 嘅。咁我哋头先就听咗莎莎嗰个歌曲界啦，大家都学到好多嘢啊！我都觉得 好攰啊， 系啊，谂起都攰。 你真系好中意做，你真系好中意做港台底探一二三。 證明公司冇解錯人咯，我知啦。咁究竟去到 Jenny 啦，佢又會推介啲乜嘢？即係拍拖啊，兩個人可以做嘅咧，我哋聽下啦。 Jenny， 我咧就幾推介大家咧可以一齊同另一半去上跳舞堂，但一定要係雙人舞，可以係拉丁舞雙人舞，又或者係現代舞雙人舞。最推介咧就係俾一啲本身冇跳開舞，又或者有肢體殘障嘅人去玩嘅，因為平時睇戲、傾偈、食飯呢啲做得多咧，如果你本身拍拖拍咗好耐，其實係一定會悶。咁如果一齊去上跳舞堂，特別係兩個人都跳得唔好嘅時候，就可以你笑下我，我笑下你，之后呢又可以有一些身体接触，可能呢是你平时不会这样去掂对方，但现在这个时候跳舞呢就有一个全新的肢体接触体验，同时呢你跳舞的时候又可以培养到大家的默契，即是大家要一起行一个 step， 样又成日要这样双眼望对方，又可以掂下对方，样我觉得是一个可以令到另一半再次心动的活动。 我发现今天这两位都是进击型的，去推介你听他们讲的那些，我上个礼拜两位相比进击一点。 所以我想反驳，其实 Jenny 都想带出有身体接触。 是啊，我都就是觉得是啊，对。 咁我哋系拍紧拖噶啦嘛，你话拍拖活 动都可以嘅， 系啦，而唔系 暧昧咯， 唔系净系暧昧嘅， 拍紧咯喎已经。 系啦，因为我本身听咗咧，阿一话呢个你都觉得系 OK 嘅，你听 就 OK OK OK， 系双人跳，因为我从来冇谂过呢样嘢啊，只要有人讲到一啲我谂唔到嘅嘢，我就觉得佢好劲噶啦。 因为你哋叫我谂嘅时候咧，其实我都会谂好多，但系我觉得哎呀。其实即系溜冰啊嗰啲，其实个个都会做噶啦，就谂 下攻击佢， 做咗两次添。 系啊，溜冰系人都会， 个个都会做。 唔系，你嗰啲系四个碌，我讲嗰啲真系有冰嗰啲。 系 啦，溜冰嗰啲好多都会做，哎、有冇啲得意啲嘅咧？因为我自己咧，即系我水瓶座啦，我系。三分鐘熱度，好中意試啲新鮮嘢。 你好啊，射手座都係 啊。因為咧，如果成日做一樣嘢，就會開始悶噶啦。咁我就好中意試啲唔同嘅嘢。咁我就可能會即係我以前可能會同男朋友一齊會去啲可能水上活動啊，佢玩下啲咩直立板啊嗰啲，係啦咩雙人艇啊咁樣。 咪一樣都係活動啫。 我唔明 Ricky 男啊，我係純粹想試下玩下，我一兩次就算噶啦。咁但係譬如跳舞呢一啲，我覺得幾得 新 嘅 事嚟噶 ，OK 嘅、啊，我都幾中意嘅。 有冇試過真係雙人跳舞，即係同中意嘅男仔跳？ 或者男朋友都得、 有啊，跟住我就係嗰次跳就發覺，原來都真係幾，因為佢就唔係好識跳舞嘅，咁、我就係即係帶住佢咁樣啦，跟住我就覺得好得意咯，即係有陣時咧，可能我哋平時就會攬住啊，拖下手啊，咁但係即係跳舞咧，可能佢又要捉住我，又要即係掉我上去啊，咁樣嗰啲， 好刺激喎、啊， 少少泡泡地我咁樣啦，跟住就覺得幾得意咯，即係以前未試過咁樣咧，同埋咧，你即係跳舞咧係真係。要兩隻眼真的要望實對方，那你平時就算拍拖，你都好少會眼定定咁樣望住佢噶嘛？嗰、那個 moment 就覺得，即好似又 電一電， 係啊，電一電。 所以我收翻我話幾好嘅推介啊！我本身以為都仲係好似嗰啲社交舞啊、華爾茲咁樣，即 係可以揀嗰啲㗎。 佢要掉我上去喎、 啊！你係男嘅，你掉人上去啊？ 我咪覺得攰咯！我同你拍拖，我無啦啦要掉你上去。 咁你揀啲簡單啲嘅啦。 有啲咩有啲咩舞種係輕鬆啲㗎？ 你講嗰啲咯，社交舞嗰啲咯，係咯係咯。拉丁舞啊，嗰啲咁捉住下手一齐咁样扭下 pat pat 咁样。 但真系嗰啲即系坊间有呢啲嘅课程系完全唔需要有底子就可以玩一日两日咁样。 有，或者有啲体验班咁样咯。咁我觉得系几得意，同埋你真系可以同你即系另一半一齐完成到一只舞咧，即系其实就觉得好似有个回忆咁样咯。 哦，两个男。 男士們完全係我冇搞 喎。唔係我係我係連去我係連去大球場拍手支持港隊嘅拍子我都會打錯嘅人嚟嘅，所以我係唔會跳任何舞嘅， 要完成一隻舞啊。 咁但係好啦，假設我而家我覺得俾個挑戰你兩個就係假設如果要諗一個真係靜態啲嘅活動，靜態啲嘅即唔使有身體喐動嘅一個。拍拖活动你会拣咩？ 我想到啦，但是呢个男仔可能未必中意画画。笑咗，波星笑咗。 请继续 elaborate。 画画系咁通常男仔就画画就冇乜咁大兴趣啦，冇咁靓啦，系啦。咁呢个时候女仔可以 show off 翻佢自己，譬如可能系画画靓啲嘅，咁或者系个女仔可以教翻个男仔点样画嘅，咁都系有啲交流啊，有啲互动嘅。咁男仔继续，哎呀，我都画得唔叻啊，你帮我画。咁其实都系会继续有好多交流嘅，系啦。咁不过女仔要主动啲啦。 因为你啱啱讲嘅嗰个 point 咧，令我有少少同我一路理解有啲唔同啫。因为男仔喺女仔面前就梗系想强啲啦，咁就表现自己啦。但调翻转，你啱啱讲其实。作為女仔都會有呢一樣嘢，原來都會想喺個男仔面前表現自己叻或者強啲 take care 佢咯。呢個係冇諗。 唔係咁比起 free diving， 我一定揀畫畫嘅。 咁好啲， 好冇怨念。 喂，有冷氣先啦、 啊。有冷氣爭好遠，大佬。 我畫得靚唔靚？ 落水㗎， 同埋一定平啲應該。 心諗日曬曬出街都好煩咯、啊。 咁如果你約個男仔畫畫，佢畫得唔靚，你係唔會扣分嘅。 诶，唔会扣分，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画画都唔系特别好，但系我几中意用颜色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即系好多方面可以即系沟通交流多啲，即系啊，你中意点解？你会中意画高达？点解我会中意画即系譬如猫咪咁样？咁大家会即系讲多啲嘢咯。 喂，但系呢个系几好，其实画画，因为我有啲 friend 就系专门去呢啲 workshop 咧，即系例如两公婆或者一对情侣去画画，或者一齐整嗰啲陶瓷啊，整戒指啊。佢哋話呢個係不得了啊！ 好治愈㗎， 因為你用錢解決咗諗去邊度嘅問題， 仲要玩好耐 嘅，係啊，又有冷氣，你真係，因為我個 friend 係做消防員，佢話其實佢翻工已經好攰㗎啦，佢只係想喺 workshop 嗰度坐喺度唔喐，你畫得開心，我間唔中畫兩筆，係 啦，冇錯，係 啦， 就好爽， 呢個就搞掂啊！你俾我休息下，其實我一個禮拜翻六日已經好攰㗎啦， 俾我唞下啦，咁樣或者我做埋你 model 都 OK 啊，我坐喺度咯，咁樣。咁啊 ，Jenny 咧，你会听紧咩静态啦？ 我啊，我讲我自己中意先，呢、這个唔系推介俾人嘅，我自己中 私心 系啦，我自己私心咧，我系好中意同另一半咧去海边嗰度吹风嘅。 呢个 系我自己中意。 唔系，但你个海边啊，麻烦系坐车去到啊，唔好系要喺大澳嗰度行四个钟。 你头先嗰啲海边咯，沙沙头先嗰啲海边咪远咯。 因为我平时系即系做嘢好忙啊，想 relax 下咧，我就好中意喺海边吹下风。咁如果要推介嘅话咧，咁我就几推介大家咧会去做整一啲银器啊。 攞 首飾嗰啲 係啊，因為咧好多另一半咧咪會有嗰啲即係可能情侶戒指啊，唔知情侶乜乜嗰啲啊，咁即係其實可以一齊去整咯。咁同埋因為而家即係啲男仔都好興戴嗰啲唔知銀鏈啊、唔知聖啊咁噶嘛，咁就可以一齊去整，我就覺得都幾好玩。 我想講我都做過，不過唔係同男仔去。系同我 best friend 去，我哋大家整咗系啦戒指咁样，系几得意嘅，都好几个钟噶，都好静止噶。 其实但系最好嘅都系去睇海嘅， 睇海啊！ 你需要明白一个男人睇海，你可以讲嘢，可以唔讲嘢，即系你画画都可以。嗱， 等阵先，香港三啊几接近四十度，你出去海边睇海，你同我点解释？ 可以唔讲嘢噶？我真系可以，我真系可以。 咁你又话要冷气？ 唔系，海风咧系另外一样嘢嚟嘅。 其实系真系。 海风系真系另外一样嘢嚟，再加上啦，最紧要系大家坐喺度唔讲嘢。有时作为一个男人，女人唔讲嘢真系一个优点嚟。 我哋唔好讲嘢啦，我哋 等 我 接翻 我哋，我哋唔好讲嘢啦，我哋 收 麦先，我哋接住三个字唔好出声。 好。 同埋一样嘢，男人唔好随便得罪女人，你真系小心啲。 奋斗救兵。 咁嚟到呢个奋斗救兵咧，就有一个叫做爱情上面嘅疑难啦，啲 case 啦，咁啊俾你哋两位睇，你哋会点样睇嘅？咁呢一个你哋预先就唔知道啦，就而家就会听到啦。 喺咪后咧，阿Jenny 就话咧，总之一律感情问题建议分手。我睇佢呢个系咪建议分手啦？ 我都好想知 道。听下先， 听下啦。 我叫阿珍啊，咁我就有个女朋友啦，同佢拍咗拖冇耐，咁佢系我初恋嚟嘅，咁啊今年中秋节就第一次要去佢屋企食饭，见下佢啲屋企人咁啊，其实我都有啲紧张，咁都谂紧究竟应该买啲咩上去见下 Auntie Uncle 嘅，咁啊买月饼又好似太普通啊，但系买鲍鱼又好似有啲过分咁。所以送礼方面我已经有啲头痕㗎喇，同埋应该上去人哋屋企点样着啊，点样同佢啲屋企人去倾偈啊，呢啲我都未试过，有啲担心。你哋有冇啲咩建议可以俾我呢？ 即系适逢呢个中秋节啊，好 多机会。中秋节建议人哋分手， 咁冇主见，梗系要分啦。 咁都未入到好嘢，好嘢，好嘢。 系啦，对于呢个情况，一个男仔佢第一次见另一半啊，屋企人啊，咁样样。 你两个即系有冇试过带男仔翻屋企 见屋企人？ 有。我有啊，我差唔多我每一任我都会带去俾阿妈见， 即系嗰三个啦， 系啊系啊，嗰三个都 唔系，咁佢之后仲有啲 unofficial 嘅， 系啦系啦，嗰啲就唔好理佢哋啦，咁 阿妈呢个 unofficial 嘅呢个 唔好理咁 样，但系啦，嗰三日我每一任都有俾我阿妈去过目过目咁样嘅。 咁我就我咁多任都系冇俾过我阿妈过目嘅， 但系知嘅，知有拍拖， 知嘅，知嘅系啦。 个原因系咩咧？你觉得系要去到某一个程度先可以见屋企啊？ 我都觉得系，其实我第一个男朋友在荷兰嘅，第二个男朋友系翻咗嚟香港。咁、哦、其实调翻转头，佢就成日带我去 join 佢屋企啲 dinner 啲 gathering 啊，即系我都有啲唔好意思，因为佢屋企即系佢爹哋妈咪屋企系更多人，咁新年派利是好多利是嘅，我有少少唔系咁好意思，就系、是。因为又唔系同佢拍咗好耐嘅时间，但系好似即系我唔系咁中意嗰个，即系好似攞咗佢哋好多利是嗰种感觉嘅。咁佢就成日就有叫我上去佢屋企，但系调翻转我就有少少 唔自在。 系啦，因为即系点讲咧？因为我知道妈咪会点都会即系肥一轮咁样啦，即系我觉得乜都会揾啲问题出嚟讲，所以我就冇一任。 嗯， 除了第一任是在 Skype 度见过我妈之外，其实冇嘅，冇一个是真人见过嘅，系啦， 咁咁好啦，假设呢个情景题，阿俊佢又嚟紧中秋节，佢要即系见，又未叫外父外母啦，见对方家长啦，你话即系令母亲大人系有啲 即系会比较多嘢， 系啦，高要求嘅，高要求嘅。假设要见你阿妈啦，阿俊要见你阿妈，你觉得要带啲咩上去咧？中秋节， 死啦！我觉得好似爱情小博士咁，我觉得唔系好难做佢个情况。 咁你唔带翻屋企？ 唔系，等下先，系我唔肯带佢翻屋企啫，唔系话咩嘅，唔好插我，解翻个问题先，又知你 秒速攻击啊，咁啊，秒速咁唔带咁。 我觉得咧，其实佢系。我唔知點解佢唔想買鮑魚，其實我覺得任何嗰啲禮裝咧，咩鮑魚啊嗰啲，即係我唔係話你買到話超級貴嘅花膠定點樣，但其實我覺得鮑魚啊，其實有啲罐頭其實都唔係特別貴噶嘛，或者係成 set 嗰啲面嗰啲禮裝咧，我覺得係幾大方得體嘅。我覺得買嗰啲其實係 OK 嘅，同埋又唔係特別貴噶嘛，係咪先？咁跟住佢話衣著上去唔知著咩，其實著正式衫，唔好著黑色，著正式衫。你男仔中意灰色啊、藍色啊、whatever 色啊 綠色係啦 ，OK 嘅。白色都可以小避忌嘅，總之唔好著全黑，其他正式衫就 OK 啦。 嗯， 完。 因為我有聽過海味呢樣嘢咧，我聽過有朋友嘅家長，即係朋友講起佢嗰次去咧，然後。即係有啲尷尬位係，因為佢屋企人唔煮飯啊。即係有啲而家可能我哋呢一脱嘅阿爸阿媽，其實好多都係模範夫妻，其實屋企都係食外賣嘅。你叫佢發嗰條花膠同海參， 即 係其實佢真係唔識搞喎。係啊，咁你唯有就係買罐頭鮑魚就好似最簡單，但係有時候覺得。好似拎两个罐头上去人哋屋企怪啊！ 啲礼装好靓， 系，但系都好似系罐头嘛，即 系 光包同罐头拎上去，好似真系争好远。因为罐头鲍鱼啊，我而家都会攞嚟煮公仔面，即系仲平过买午餐肉啊！ 啫，你豪华 唔系啊，平过你买午餐肉啊！罐头鲍鱼而家40蚊三罐， 咁平啊？ 有啊， 咁平咩？ 有啊。 俾個 link 嚟， 俾個 link 嚟，真係好平。唔係，所以我就話，即係始終罐頭鮑魚或者海鮮呢樣嘢就會令人，或者呢啲海味嘅嘢令人係會有少少卻步嘅。 咩？但係有 egg 咁，你另外延伸另外一類啦，就係嗰啲咧分開咗一份一份嗰啲湯包啊， 哦， 嗰啲湯包嗰啲都有啲好靚，即係靚啲嘅食材嘅，咁嗰啲方便啦。 即 係 總之啲嘢包得靚靚仔仔， 其實我覺得 係 靚靚仔仔、骨骨子子、健健即係簡潔。嗯，我覺得成件事情就好大方得體啦， 係 啦。 咁啊，跟住到 Jenny 啦 ，Jenny 咧。 我自己因為我即係嗰三個男朋友我都有去見佢哋爹哋媽咪嘅。我自己嘅做法咧，我就係一定會事先問定我男朋友究竟佢哋屋企人中意啲乜嘢，呢個一定要嘅，因為係咯，即係好似啱啱講咧，就可能有啲佢唔中意海味嘅或者咩，所以一定要首先要知道佢哋嘅喜好，即係佢哋本身中意啲咩。如果本身男朋友都唔知道，我就會同佢講：你翻去問你阿爸阿媽，立即今晚俾多個答案我，究竟佢哋中意啲咩咁樣。係啦，咁我就真係聽翻佢哋中意啲咩，就去買翻佢哋即係中意嘅嘢咁樣咯。跟住衣著方面，我自己就覺得。就是最主要乾乾淨淨咯，同埋譬如呢啲中秋，即係我覺得喜慶日子一定要著得 colour 服咯，因為啲長輩咧，即係始終有啲係好傳統噶嘛。咁如果你有陣時即係黑色白色都唔係幾中意， 送品咩你哋？ 係啦，所以就一定要 colour 服，同埋要斯文，同埋咧，我覺得。話題嚟講嘅話，我自己我都會問定我男朋友就喂，即係你爹哋媽咪嘅職業係咩啊？平時有啲咩興趣啊？即係譬如阿爸阿爸阿媽係中意做運動嘅，咁咪同佢講多啲做運動啊 ！Uncle 係咪即係成日做運動？ 近排咪真係做 行山，我都成日行山嘅噃。 我個 friend 都好中意做運動嘅，佢 係啦， 多做運動啊！ 可唔可以今集唔好再提運動呢兩隻字啊？ 驚 咗，其實有啲攰啦。 唔係，咁但係如果佢唔中意做運動嘅，咁我哋就唔好提呢樣嘢啦。我哋絕口不提啦。咁所以即事先一定要問定你另一半，即你阿爸阿媽嘅喜好係啲乜咯？ 原來阿爸係中意熱刺，你唔好著件曼聯波衫過去咁樣。 係啊，阿仙奴你小心啲啊！ 係啊， 所以做 research 嘅你覺得即最緊要係 一定要咯。 其實係要嘅，即例如我都有試過以前有啲女朋友上嚟嘅時候問我阿媽中意啲咩，不如買生果。我屋企真係冇人食生果，你買啲酒上嚟俾我阿媽，我阿媽係最開心。其實係要 suppose， 其實我覺得個責任應該係。在另一半那裡咯，即是你要告訴人知買些什麼，如果不是買錯上來，尷尬那個是你的另一半嘛。 咦，那我有少少好奇問Jenny，那你又買過些什麼 上去給 你之前是啦。 我嗰時真係買酒啊，因為咪同埋我係咁，我係真係每一個人就買一份禮物咯，即係譬如佢係阿爸阿媽阿婆，我就真係買三份禮物上去，就每人一份咁樣咯。咁所以可能即係佢婆婆中意海味就買海味，跟住因為我記得佢嗰陣時即係有一樣嘅。爸爸咧，佢就好中意酒嘅，咁我每次都會揀唔同嘅酒俾佢咯，即係可能有時紅酒，有時白酒，有時梅酒咁樣咯。 哇，好有心，你都係咯， 好有心。 喂，如果第一次見家長，你見埋啲親戚咁樣拜年十幾個人，咁你咪 哦，所以就少啲見咯， 好少揀新年， 所以就少啲咯。 新年著到成個聖誕老人咁上去啊，Merry Christmas 啊咁啊。 系啊，咁啊嗱，咁啊，所以今日咧又听到莎莎啦，同埋 Jenny 姐 share 啦，咁啊，唔好再讲运动啦。今日我听完都觉得自己 点啊， 好似做完 点啊。 你自己要运动，你自己睇翻佢个体态啦，睇翻一台啊，唔该。咁啊，但系今日多谢你哋两位上嚟嘅，谢谢你哋 ，thank you。 你想走，十四天内温柔，叫他不敢心计。谁走？谁话过要到我能有？相恩秒刚拥有，下秒偏偏放手。得我当真，那便算了。谁说冷眼冷？ 十四天后温柔，叫他不可参透逃走。明日你再跟我来探究，说穿了。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有汪贝文报道新闻。前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个时任理事，去年出版《羊村守卫者》等三本绘本，日前在区域法院被裁定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成，今日被判入狱19个月。法官郭伟健判刑的时候说，绘本有实体版、电子版和影视版，对象包括儿童和家长，形容是在儿童的思想中埋下令香港不稳的种子。法官说，涉案的绘本是向儿童隐藏部分事实，包括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主权等。法庭审视案情和案例之后，以判囚21个月为量刑起点，考虑到被告无案底等因素，扣减2个月刑期。五个被告已经还押超过一年，有被告代表律师估计，他们大约1个月之后刑满出狱。五个被告依次是黎文玲、杨逸仪、伍巧仪、陈元心和方子豪，他们报称言语治疗师，分别是时任工会主席、副主席、秘书、司副和委员。政府任命政务官出身的张国才做广播处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说，未有公开招聘是由于不同时段有不同考量，今次政府内部可以委任，认为是适合实际情况，但不排除将来会公开招聘。被问到香港电台作为公营广播机构，监察政府的角色是否需要存在，邱应华强调，香港有言论自由，政府接受任何监察，媒体亦都有监察政府的责任，每一个传媒机构都有自由批评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就 Mira 红馆演唱会事故，康文署所成立的工作小组正同业界讨论日后怎样避免同样事件再发生，希望在发表最终报告时能够提出建议，更好保障表演者。至于责任问题，杨润雄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执法部门正作刑事调查和搜证，检视是否有人犯法要被检控，但调查时间相对较长。他说当局大致知悉事故原因，部分细节可以再深入调查，但大概可以归纳为物料问题是否跟足程序、水平是否足够等。至于康文署在事故之后对辖下表演场地所实施的几项短期措施，暂时会继续维持。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陈旭警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8月底发表关于新疆的报告之后，北京和人权高专办公室之间的合作处于危险之中。他批评报告明显是基于政治动机，人权高专办公室一直迎合一些国家的政治策略以压制中国，

啊、所以啱啱呢个星期大家听咗又有两位嘅奋斗者啦，系啦，唔好再讲运动啦，求下你哋，平时我成日讲，今日真系太多啦，我觉得。 诶、欸，唔系、哦，我哋今日嘅推介都系同运动有关、哦， 少少咯，但冇佢哋头先嗰啲咁严重啊，大佬。 哇，啲运动型嘅女孩子，其实你 O 唔 O K？ 即系佢两位走咗之后，我哋讨论翻呢件事。 其实 O K 嘅， 其实我唔 O K 嘅， 因为我好似 唔系嗰款运动型嘅女孩子，我系唔 O K 嘅。 即系阿渣渣嗰种， 系啦，即系嗰啲会去做 gym 啊，然后会着yoga pant 啊，哦、然后好健康晒到，哦、即系晒到皮肤相对地古铜色或者好健康嗰啲太阳肤色，我系觉得 点解咧？我以为你会 OK 添， 我中意啲白白净多啲，但你又好难白白净做运动，唔系冇嘅少啲，即系唔系嗰款阳光嘅，即系唔系嗰款一睇出嚟就系做运动嘅感觉咯，哦、即系唔代表佢唔，我即系唔代表个女仔。做運動定唔做運動係純粹嗰種嘅感覺，即係嗰種好 sporty 嘅女孩子，我係麻麻地嘅，即係我自己個人唔中意。 因為調翻轉都有啲黑實實都唔等於做運動，好似我妹咁。係 啦係啦係啦，冇關係嘅，冇關係。即係你阿妹我唔得嘅， 我係 OK 嘅其實。 我同埋我結咗婚嘅老嘅，方妹唔使擔心。 係呢啲唔關我事咯咁樣，因為我 OK 古銅色嘅其實，因為一係就好白，一係古銅色。咁但係古銅色嘅皮膚嘅女朋友我未試過，同埋好 sporty 我未試過。所以其实我有即系我系 OK 嘅原因就系因为未试过你个、哦、好似两个人一起星期六咁样咧夏天去晒下太阳。 因为之前有啲女仔 friend 咧，佢系真系好即系相对地叫做运动型多啲啦，即系你见到佢成个 Instagram 都系嗰啲去做 gym 啊，或者行山啊、出海啊、r i c k b o a r d 啊。咁然後翻即係同時平去同佢食飯，佢都係著嗰啲瑜伽褲啊、背心啊，然後佢又真係有嗰啲喺度熬嘅嗰啲水樽沖蛋白奶粉嗰啲啊，即係你好明顯佢係一個好 sporty 人，佢靚啊，但我真係唔中意， 冇計咯咁，冇啦，都係嗰句啦，你結咗婚就唔好諗咁多啦。我哋睇下今日推介啲咩，最後都好似係有少少同運動有關。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呢一样嘢，就系、是、啊数据化同埋系统化你做运动嘅记录啦。因为最近咧，我同阿一都各自又 keep fit 啦，跟住又去做下运动，佢又跑步，我又做 gym。咁但系咧，你净系做有阵时都系冇用嘅，你净系得个做字，你又点知自己做咗几多，减咗几多咧？咁啊，坊间其实都有好多方法可以帮你记录住，而咁啱我同阿一各自都开始有呢个习惯，就是、记录低自己做运动嘅过程。咁啊，记录完之后，每一次攞翻出嚟睇，啊，究竟上次做成点咧？啊，今次又做成点咧？啊，下次又可以点做咧？咁，所以呢一样嘢听落去好似好微细嘅动作啫，但系佢会产生咗一个微妙嘅效果嘅。那个微妙效果系咩呢？今日慢慢同你讲。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即数据化同埋系统化你嘅运动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系啊，我哋两个最近都 呢个冇啊，其实 你冇咩啊？ 我冇啊， 你冇咩？你 冇数据化到咯？ 你咁你嗰个系咩啊？你应该系记录低。 我纯粹问你咁样好唔好啫？ 哦，系咩？ 因为其实咁样嘅，我哋即系喺开麦之前，我哋喺度度啲题目啦。咁我就问阿波：，喂，系，其实你有冇 time 过自己做运动嘅嗰啲表现呢？咁、哦、样， 我嗰下就以为你原来你都有添。 我冇嘅，我纯粹一个问题嚟嘅。所以波成喺啱啱嘅推介入边，佢就讲咗好似我都有，但其实 系未嘅。 其实又未到冇嘅，但我相对地，我唔知道我可以比较一下。嗱，我嗰款咧，因为小弟咧最近有即系叫做即系轻微地减肥啦，咁啊都叫做有少少成绩啦，减咗我谂11-12磅左右啦。咁其中一个运动就係出去跑步咁样，咁跑 5K 左右。咁我所谓有记录嘅嗰样嘢係我每一次都比平时再跑远咗少少。 你乜心虚嗰下少少？ 唔系，因为你问我跑远几多少，我答你唔到啊。 哦、即系你净系自己知 道。系啦，因为我每次都系跑翻同一条嘅路线嘅。即系呢排呢两三个礼拜，我每次都系跑同一条路线噶啦。咁可能即系我对上嗰个咧，我跑到呢个公园咧，我已经喘气啦， 哦，今次我跑到去避风塘，哦，我今次跑到避风塘之后转埋个弯，可以一个回程跑晒，哦，而家可以再跑埋上桥咁样，即系每次再多少少，咁所以我话嗰个记录，我就 系 喺我嘅脑海入边，我纯粹记录每一次。好似跑完多些少，但你话问我，我实质跑几长，我唔知。咁但系我亦都有试过用，即系用 Google Map 去试下，哦，我咁样由呢度跑到呢度，跑到呢度大概几长？哦，你咁样就大概4.8K 左右啦，即系 5K 啦，4.8K。咁然后咁你话，哦，咁你有冇即系计过自己嘅时间咧？咁啊，以前再早啲，我好似早五六年前咪有一次减肥嘅，唔知2015、2016年，我谂六七年前啦，嗰阵时同我哋时任嘅一位监制阿周国峰先生疏导嘅时候，咁我系有用一啲手机 apps， 即系例如某个 TikTok 品牌，佢有个跑步 apps 噶嘛， 系啊， 咁佢会根据个 GPS 同你计你出发，咁你就咁 start 啦，咁佢有个跟住你嘅 GPS 去跑，即系去计记录，哦呢度已经1K 啦，哦呢度2K， 然后3K， 佢就会计你平均步速啊，剩嗰啲会有噶嘛， 系啊系啊， 咁如果你再配合埋你一啲嘅电子手环或者电子手表，可以记录埋你嘅心跳添，即系嗰啲劲嘅嗰啲嘢，咁我就冇嘅，我而家计时间系点样呢？入 lift， 出 lift。拎个 WhatsApp，send 个 message， 我而家跑步啦 ，send 俾我老婆，跟住就跑啦，跑，跟住就跑到唞嘅时候，拎部电话出嚟，哦， 而家跑咗， 我11:27 send message 同佢讲，我而家开始跑啦，哦，咁即系而家跑咗32分钟，跑5K， 即系我系咁样去计时， 计时法， 系啊 ，message 计时法，但我就冇真系攞个 apps 去计，究竟我，哦，因为佢哋嗰啲要计埋均速噶嘛，我嗰阵时有计，我睇得出嘅，我头嗰两 K 系明显地快啲嘅，跟住后边咧就慢慢越跌越长啦，即系可能一开始可能嗰阵时一个钟可以跑到10K 咁计先啦。咁我一个钟跑十几，我第一段咧可能5分钟左右就已经跑完第一个嘅一公里噶啦。但去到后屘咧，差唔多会6分几钟，咁只不过拉匀就十一个钟跑十 K 啫。但我而家系哦27分 send 个 message， 哦好啦跑啦，啱啱好。又或者另外一个计时方法，亦都非常之好用嘅， 好文明啊！ 你估计系咩方法嘅计时呢？ 做咩方法可以计时？因为你呢个我都仲谂到啊，即系呢个都仲似系你会做嗰啲啊。 我仲有一个嘅，仲有一个计时方法，即系有时可能你未必会 send message 俾你另一半啊，或者可能其实你都唔会，因为我明明喺屋企出门口先同佢讲，喂，我跑步，我落到 lift 又同你讲我跑步咩？系咪先？可能咁啱有时系有啲可能工作上嘅 message send 过嚟咁样啦。而另外一个我会用嚟计时嘅方法系咩咧？ 影相。然之后睇翻张相影嘅时间， 太嘥时间啦，太嘥啲储存位置啊！有个比起影相啊，更加好，即系你影相，你咪即系等于我拎个电话出嚟睇一睇，系咪先？咁唔得噶嘛，系咪先？等我话俾你知系攞嚟做咩啦？当你去一啲嘅应用程式平台嘅时候，搜寻一个 app， 呢个 app 系 RTHK My， 然后打开重温。咁我就听住，哦，骚动音乐，哦，开始啦，哦，我开始揿，咁佢咪我当我听埋前面嗰啲新闻啦，交通啊，开始零开始听啦。咁我跑完步嘅时候，我咪熄咗个骚动音乐，哦，佢啱啱播到个 archive 嘅32分半，哦，即系跑32分半咁样咯。RTHK My 啊，另外一个隐藏嘅用途啊，就系计算我跑步嘅时间。 你 大家要多多支持 RTHK My 啦！ 你开个 app 揿咁多个时间，你直接揿个 time 咪算？我仲谂紧头先阿 message 嗰个都几聪明啊，个我谂紧乜嘢？ 喂，我觉得 RTHK My 都好聪明噶。 不过呢个我又同意，就系、是、 我同意大家要多啲支持我哋香港电台嘅 RTHK My 重温啊！ 有时真系嘅，听翻节目重温咧，你听完一节完咗，你就知过咗20分钟。其实真系有用嘅呢啲位，所以你系就用呢啲方法计时。 同埋另外一个，有时我就调翻转系听嗰个叫做一啲 live 嘅节目啦，即系例如可能我跑嘅时间系听同你继续倾嘅，咁我会点样？即系例如可能我出门口嘅时候，系17分，咁我睇一睇个电话，哦17分，咁啊跑咯。咁我会听到 time beat 嘅时候，我就知道，哦，我应该要喺 time beat 之前，因为佢就嚟完啦，佢起歌啦，我一定要喺呢个时间，我要跑到去某个位置，我先叫做追到我之前嘅进度，咁样都有嘅。咁呢个就用 live 嘅 time beat 去计翻咯，就调翻转另一个计法咯。 佢功能就系令你明白时间系过紧啦。 系啦，所以 RTHK Mic， 大家多多支持， 伟大嘅发明啊！呢个系咁啊，所以你就用呢方法计时。因为我咧就因为我唔系好中意跑步嘅，老实讲，咁我就系做 gym 啦。咁啊，以前即系几年前嗰阵时都跟阿 Eric 做 gym 咧，咁啊要自己操咧。咁我嗰阵时做咧，其实我系冇特别。所謂記低自己舉啲嘢幾重啊，做緊咩動作嘅，咁所以每一次去到都係除兩嘅啫，即係你行埋 今日個 feel， 今日個 feel 係兩 K， 係啊，你行埋個架度見到嗰啲啞鈴咧，啊今日似係舉到十呢一個試下先， 或者有個更好嘅，即係如果做嗰啲機咧，即係嗰啲拉嗰啲機或者嗰啲舉嗰啲機啦，即係嗰啲真係 machine 咁樣啦，有一個更加好嘅標準，第一樣嘢望一望上一手先，哇！上一手明顯大隻過我好多喎、哦，咁我細級細翻佢一級啦。 係啊， 哇！上一手， 渣 渣多佢一級先，因為佢嗰個係拉一個好似類似一粒鎖匙位定唔知點樣， 一條鐵咁樣， 好似鐵卡住啲綁咁樣，或者卡住啲重量咁樣噶嘛。係 啊， 咁你就睇上一手，佢好明顯係做得耐過我嘅，唔好同佢拗。我教翻輕少少，呢個都好標準嘅呢、這個， 都係嗰種嘢買餸除糧嗰種感覺。我真係以前真係每次去都除糧啊，所以咧你係唔係好知道自己上次做咗幾即係幾重啦，同埋幾多下？你知道我又唔係做得好密噶啦，隔幾即係過幾兩個禮拜先去啦。咁跟住啱啱呢一次真係即係得起心肝，好有恆心，又 join gym 啊，又買奶粉啊，巴巴巴啦。所以我嗰次第一次而家 join 翻 gym 就第一次落去做咧，我真係特登咧。download 咗个 app 落嚟，咁坊间非常之多，其实个 app 都差唔多啦。嗰样嘢好玩系 就是、RTHK， 而且如果佢加呢个功能啊，分分钟个下载量全港冠军添。我话你听，你试下加呢啲咧， 而家都好受欢迎噶， 而家都好受啊。如果你加埋长期居榜首啊，你加呢啲功能落去，咁咧我装咗个 app 咧，嗰样好，我会形容为好玩啊。因为你成个过程你有嘢去做，拎住个电话，你会 mark 低佢，同埋佢仲要咧，你系可以拣动作，咁你动作揿落去咧，你有好多选择。即系对于我呢啲好中意清 to do list 啊，或者好中意好多掣揿啊嘅话咧，呢啲 app 咧就帮到你啦。你每同埋你每做完一 set 咧，你可以揿个 tick 掣，跟住佢就会画咗佢，咁你就可以每即系 throughout 成个做 gym 嘅过程咧，你就可以不断好多嘢输入。同埋再加上咧，佢有一個功能就係佢係有計時嘅。咁譬如通常做完一 set， 你中間你咪唞嘅。咁你通常聽歌，你嗰啲唞話好，我唞一分鐘先。啊，復個 message， 等多陣啦，飲啖水先。跟住嗰一分鐘變咗三分鐘啊。你無論聽緊歌做緊乜嘢，我戴住個 headphone 咧，一分鐘之後佢就會響噶啦，佢就會叮叮。跟住唔知咩 ，it's time， 有啲 app 會講嘢添。咁你就會 it's time to work out。 係啦，你就會有種感覺，嗰種叮叮係。死得好似真的要做，因为你对于个时间观念好似 time beat 咁啊， 系系， 佢俾一个好明确嘅你嘛。咁 不如我哋出呢个环节啦， 咩啊？ 大家可以重温我哋呢一集，然后就可以做 gym， 系啊，听住嚟做啦， 加油啊！我哋数一分钟，到你啦， 系啊，而家我哋又过咗五分钟啦，顶住啊，咁样。咁呢个就系你做紧嘅过程当中，你有啲嘢玩啦。第二样嘢就系、是、当我第二次做 gym 嘅时候，其实佢系会 show 翻你上一次做几重，咁、 哦、 就唔会有嗰种除量嘅感觉啦。 哦，但系因为嗱，即系小弟系嗱，应该话你要睇你嘅自己嘅性格系咩人啦。即系有啲人话，其实呢啲数字对于一个可能会容易 panic 嘅人嘅话咧，未必系一件好事嘅。即系例如有啲人觉得我自己咧系要每日都磅，如果我减肥期间我要每日都磅嘅，咁我知道自己高高低低。如果我嗰日停咗，咁我知道入咗平台期，咁我就要用其他方法。如果见到有落，咁我嗰日就好开心，就会再积极啲再减肥啦。咁我要睇，但有啲人唔系噶嘛，有啲人系死啦，今日肥咗一磅咧，佢又会好大压力啊。所以其实系要睇你个人。咁但喺运动表现咧，我系好怕睇数字做人嘅，即睇到咁实啊。即系我都系会睇少少，即系例如你啱啱我讲咗几个嘅方法啦，即系啲叫粗略计算法，即系无论系 RTHK My 好啊。或者 WhatsApp message 发都好，我都系用呢啲方法去着力提醒自己，因为喺我立场，我应该系要每一次比起之前再快少少，同埋要再远少少嘅人嚟嘅。咁但系如果当我有一下，例如系哦得噶啦，我今日十 K 啦，咁我十 K 我就会停噶啦。即系如果我嗰日哦得噶啦，我跑五 K 啦，我知道呢度五 K， 咁我真系去到五 K 我就停。但明明我可以再跑耐啲，或者我可以再跑快啲。 咁但我就会因为个数字而停咗咯。 哦， 即系例如点解我一开始答你，我发现我每一次真系比自己跑得再快啲、再远啲，我而家好似差唔多，我谂起码去到5.5 K， 即系如果我拉翻嗰条线。咁但係因為我冇真係計住過嗰個時間，我純粹係想每一次我要可能我每一次都有個 point 嘅，即係我今次真係可能我去到呢個公園啦，哦今次起碼去到嗰條屋村啦，哦今次過埋條屋村去到嗰個垃圾桶啦，我每一次究竟每一次長100啦，定係長200，定係長500，我唔知嘅。總之我今次 set 呢個 target 就去到呢度。 哦， 咁我就冇一个，因为我一有实数嘅人咧，我就会好容易话俾人话俾自己知，我唔过实数，我就要追，或者我一过实数，我就可以停啦，我就会本撇啦。咁我所以我系唔可以咁精准嘅人咯、 哦，因为其实呢个你讲啱要试噶，因为我之前就算落楼下公园跑步咧，我都系冇实数嗰啲咧。咁我每一次去就唔知，我反而我就系嗰种唔知自己去紧边度嘅嗰种人咯。 哦， 系啊，即系听紧嘅人，你都要自己试边种啱你。因为我而家如果 mark 实数咧，我就会有一种觉得系我上次做咁多咧 ，shift 咁样清咗咯。 咁当然跑步同埋可能 workout 亦都嗰个方向有少少唔同啊，系啊。咁跟住，所以我而家用呢个咧，嗰次有一个好大嘅满足感就系、是，我比上次多咗咁多 哦， 咁呢个实数就系系啦，就呢个就帮到。 我又未到完全唔知嘅，即系例如我起码都知道我最少完成到五 K 啊， 呢度已经够五 K 啦。咁我只不过系我可以哦，仲有时间，我 就可以去 跑咯，跑。我仲够力，我咪再跑咯。我总之系每一次都系，所以我话实唔实数呢样嘢都好影响嘅。即系例如我嗰阵时有段时间咧，我咪有只运动手表嘅，早几年前。咁咧佢其中一个嘅任务咧，就系你每日有九个钟咧，呢九个钟入边咧，你至少每个钟头要行250步嘅。 200 OK 系 系啦，咁所以嗰阵时咧，我系会。喺 office 冇嘢做，企起身喺度行250步咯，真系去到50分，即系例如可能我而家2点，唔系，即系假设而家我当而家3点啦，3点至4点呢个 time slot 咁样，如果我3点至4点呢个 time slot 行唔够250步咧，佢3点10分咧就会提你。哦，要行250步啦，咁、哦哦、我就会喺度行嚟行去，喺直播室度行嚟行去，行嚟行去，行嚟行去，或者喺楼上 office 行嚟行去，行到250步，哦够咯，咁啊坐翻低咁样咯。 哦， 同埋我会有一个好衰嘅位嘅，就系、是、因为我知道嗰只表嘅运作原理啊，系我只手摆动佢就计我行路嘛，咁我就有段时间我就喺度戳只手啊，喺 office 嗰度系咁喺度戳只手。哦，行够250步啦。 你同事问你做 咩？系啦，因为我就系呃自己啊。总之，因为我有数字，我就会同自己讲，哦，得噶啦，我过数字就得噶啦。 因为你要追数字。 系，我追数字，所以我而家开始发现，我唔系要追数字啊。除非哦，好似学你话斋，我做 workout 或者做 HIIT， 我真系有个时间，我要投一分钟哦，因为佢一分钟后你要 keep 住个心肺去到几多嗰啲。咁我的确系需要人提我，因为如果唔系，其实如果唔系，我就有只表去提我咯。因为嗰个真系有个时间限制咁去计啫，纯粹。但如果唔系嘅话，可能即系例如我行山、踩单车、踢波，我都系想每一次比起即系上一次再远啲、再快啲咁样咯。 除凉咯， 除凉，唔系又未到完全除凉嘅，但系你其实系要揾自己嘅运动 pattern， 边个系令到你最冇压力，或者令到你会觉得我每一次进步紧，呢个系最重要。即系有数据地感觉到自己进步啊，定系你自己觉得自己 set 嘅 target 系紧要过个数字嘅嗰款进步系更加紧要，因为人类系需要进步嘅一种动物咯。今日嘅结论系 人类要向前啊， 人类要向前，同埋 RGHK My 真系好好用， 大家记得。多多支持 download RTHK Mind， 记住话俾啲人听，而家用 RTHK Mind 唔系 RTHK On the Go，RTHK Mind 系功能多啲噶。 在爱的只想变做爱人，在爱的只想变做你手汗，在爱的只想脚下变做热带，在变质中原始，当晒变位都野般即刻透明，当掌心位。当呼吸为你为我酝酿奇迹，为欲望并我声嘶声嘶声嘶 ，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事，你的事情一个不停变色。 失忆。